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花阿笋哥坐翻去做录音。头先我哋就饮咗一支好靓嘅威士忌，佢点读啊？个名 唔识， 我唔识读。咁啊，真系英女王御用嘅，支威士忌好香，朱古力味。阿笋哥个拍档 啊，大师兄， 大师兄就话支酒系好好饮，即系好出色。咁啊，我希望大师兄有机会嘅时候嚟我度一齐饮酒。咁我亦都好。好希望同大師兄傾下偈嘅，即係大師兄如果多心結嘅話，我專係解決心結嘅疑難嘅，即係專家。 喂，你其實咧咁想咧揾啲朋友光交，可能佢係幫到你。 係咩？ 係啊。 咦，都好喎、 啊。不過可能係要佢先。 光交我？調轉啦，我光交佢先得唔得？ 你俾佢光交完之後，可能佢要光交翻你咁樣，即係大家。 但係我先得唔得咧？即係如果調翻轉可能。 有得傾啊，傾咁樣就先，等佢肌肉鬆弛少少。 調翻轉唔好調。 今日討論夾唔出。 OK。咁啊，話說咧，近排咧就收到一個網友嘅即係留言，阿十九大學生啊，十九大學生就佢廿幾歲，咁啊識一條女三十歲，條女就同佢講：，喂，我哋都同居咗幾年啦，不如一齊買樓啦。咁買樓之後咧，我哋嘅生活就希望穩定啲。阿十九大學生問佢制唔制，梗唔撚制啦！屌你，你先廿幾歲，廿四歲，條女三十歲，大六年， 條女大佢六年， 係啊，我話俾你聽，你咧喺廿零歲咧睇唔出㗎。我告诉你到你四十岁就看得出了。嗱、阿宝宝龙同我你觉得出来哪个老啲先？ 你咯。 是吗？真的 真的。 屌你个閪咩。 他真的 keep 得好好、 啊。宝宝龙 是啊。 块面搽咁撚多嘢梗係啦，我而家唔敢奶佢块面啦，我惊中毒啊屌你。即时打柴哇一奶屌你老咩咁香撚咗菇屌你老咩中毒 过。咁阿宝宝龙都 keep 得几好啊。 哇！你真係識講嘢啊！ 睇落都係後生嘅， 係咩真㗎？ 真嘅真㗎！ 哇！咁突然間寶寶龍醒咗，你咪講啦，瞓喺只豬咁啊，唔掂啊！嗱，話說咧，你而家廿零三十歲睇唔出，到你四十歲咧，你老婆開始五十歲大我，爭好撚遠㗎，真係 年老色衰啊嘛，正常啊。 咁嗰條友就 人類嘅自然轉變係咁嘅。 屌你老味，你唔好講啲官腔咁得啊，陳哥。咁佢又問我即係買樓好唔好？我話梗係唔好啦。嗱。人感情好得意，你想绑住一个人咧，用感情绑唔到，用孩子可以绑到，即系生个细路出嚟。用孩子绑唔到咧，用经济可以绑到，经济绑你唔到先叫死局。条女啊，醒捻个冇尾蛇啦，真系精捻个冇尾蛇。佢点解会咁做咧？嗱，佢知道生一仔可能你会撇，或者你唔要个细路，咁佢最好落下佢啊！屌你老尾，到时搞捻到个古仔咁烂先离开就无谓啦。佢用买楼呢样嘢绑住你就含招啦。我话俾你听，用经济绑住一个人，你而家咁贵楼价，你卖出去啊？唔通啱唔啱先？又要等人接货，分手又麻烦烦。呢条女就真系精啦，用呢个招数绑住你喺经济上边同你一齐有个扭结嘅话咧，你好捻难走得甩噶。条女就系因为恨嫁。三十岁的女人好老实讲在市场上面现在已经是不吃香了。你三十岁嫁不出我想你都真的即储定笔钱买定间姑婆屋了。真的不是讲笑啊我现在这样的年纪阿笋哥我们刚才先私底下傾。我说阿笋哥如果你现在拍拖三十零岁你找个什么年纪的人拍拖 二十零岁。 二十零岁啱啊点解先 或者十零岁。 点解先 哦咁有几个原因嘅。即是如果从尊严的角度去睇呢你個經濟上面咧，本身一定有啲距離。 啱啱 即係你如果你譬如話你揾五蚊，我揾五蚊咧，你講嘢冇咁大聲嘅其實。 咁啊係啊。 即係人世間咧，即係有好多嘢都係好現實嘅。咁咧，所以咧，你對佢嚟講咧，會產生更加多啲嘅假象啊。而佢嘅生活你負擔得到。 係呢、這個就 係、是。係啊，如果你譬如話咧，三十歲女人就有三十歲嘅需要嘛。三十嘅需要即係同你需要一樣啦。即係一樣咁大啦。 啱啊。 咁所以，但係你揾嘅、你揾嗰個錢，你只係負擔到自己嗰種消費啫嘛。 你講呢樣嘢，我想講一樣嘢。話說當年我三十幾歲，我認識個僆仔玩 band 嘅。咁咧，我嗰日咧就手緊喎，我同佢兩條僆仔上嚟，我唔知同佢邊度食飯好。嗱，俾你而家同你請客。第一次上嚟你屋企，你會諗去邊度食飯啦？最平大榮華啦， 嗰啲啦，係咯。 第二，你諗下，如果想食好啲，不如去食海鮮啦。我喺度惆悵之際，我就同佢講：，哇，唉，死啦，都唔知去邊度食飯。你知唔知道僆仔講咩啊？ 咩？ 不如食麥當勞。你試下同寶寶龍講食麥當勞，外賣得。 因為其實你諗下咧，廿幾歲咧，人就一定係俾佢年紀局限咗、 啊， 除非佢五歲出嚟行， 係咪先？ 咁、 啊啊啊、 你係呢個年紀，你嘅眼界就係呢個年紀嘅眼界。係，除非你老豆大把，或者你又去幫外婆，或者你以前俾幾個公子湊過，否則嘅話咧，你就係廿幾歲就係廿幾歲。你嘅區域嘅局限，你嘅人生都即係你嘅區域，你嘅經濟消費、 啊、 都會成為咗你嘅眼光嘅局限。 啊、 你嘅人就係睇呢啲嘢，所以所以廿幾歲咧，譬如話。到我三十幾歲自然有三十歲人眼界係咪？咁、 啊、 所以咧，對我嚟講咧，向下溝咧有咩好處咧、 啊？ 我個自尊感 啊， 啊， 即係咧去到年紀大咗嘅時候，條撚又唔算好硬嘅啦嘛。呢、 啊、 個人咧活得舒服最緊要 啊， 啊， 所以我就需要咧有一個人咧，佢係佢係令到我覺得自己安樂啲嘅，係、 啊、 嘛？我唔會喂屌你咩，日日都打挑戰賽咁樣 嚇、 啊，你又諗下點樣先至可以食一餐。大家都覺得浪漫嘅、 啊， 除咗符合我嘅程度之外，要符合佢嘅程度。 啊、 但如果我同一個24歲食咧，符合我程度已經符合邊個程度啦、 啊？ 即係自動向下 capacity 啊嘛，呢、 啊、 啲同 Windows 9呢個 XP、 啊、 就會自動 capacity 900一樣啫嘛。 嗰日我話俾阿寶寶龍聽，嗱，如果我而家要溝女，我肯定唔會溝寶寶龍呢啲女。點解呢、嗯、話說我話食雲吞麵，寶寶龍俾呢間嘢我睇，我唔知你去食過未啊？屌你老味！嗰間嘢魚居啊，呢間嘢魚居啊，你食過未啊？ 嗯， 食雲吞麵 冇啊，好勁啊！ 屌你老味，幾廿蚊碗啊！屌你老味，啲雲吞麵真係好勁啊，好食噶，真係好食、 嗯， 百幾蚊個叉燒飯咯、啊 嗯， 好食噶啲叉燒飯。 喺邊度嚟噶？ 喺嗰個叫乜鬼嘢啊？ 屌有日文嘅，一定貴啦。 中咧喺尖沙咀李擺酒嗰度啊。 哦，對温。 係係係對温啊，喺李擺酒嗰度，屌你老味。你幾廿蚊成嚿水碗雲吞麵，屌佢老味係咁嗰啲梗係好食啦！你同寶寶龍一話去食雲吞麵，咁咪揀呢啲咯。第二間係咩咧？翡翠居喺嗰個圓方裏邊嘅75蚊一碗，得住嘅啫。你要食起碼一個成年人起碼食五碗先飽。 係，即係你年紀大咗咧，人講真當你真係可以消費到嘅物質唔係好多 啊。 喂，講真，俾三碗你都食唔落啦，係咪先？所以咧就係、是、你都需要咧嗰個 quality 要提高， 啱 係啊，咁冇辦法嘅喎、啊，人到咁嘅年紀，消化系統啊，梗係跌緊膜噶啦， 啱啱， 好正常。因為你咁講咗，頭先你講咗個觀點咧，我就覺得係嘅，即係你話個即係你一定係揾個渣啲嘅，即係揾個即係你當然啦，你要合眼緣啦，咁後生有好多好處啊嘛， 起碼皮膚嫩滑啲啦嚇，屌、 皮膚嫩滑啲啊， 香啲啦，哇嚟飲耐都乖啲啦， 係咯，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以上嘅肉體上面嘅好處啦，我哋都唔需要陳述啦。咁同埋男人同女人咧個腦裏邊，因為我哋到一個年紀，我哋都明白人生咧係物質嘅。即係佢都有好多物質上面嘅需要嘅。咩意思呢？譬如話一個女人同你喺埋一齊。佢一定會諗結婚生仔嘅， 係 如果佢我有以前後生嘅時候咧，我有個拍檔拍嘢嘅，咁啊入完 TVB， 做完 TVB 之後就去黃華基度打工咁樣、 啊， 打到今年30幾歲揾萬松啲蚊，咁、 啊、 然後佢之前第一條女咧同佢分手、 啊， 因為覺得佢個人唔夠上進，跟住嗰條女我都識嘅，跟住我覺得、 啊、 哇屌而家啲人咁現實嘅，即係你今日睇， 但係嗰條女做咩㗎？ 都係做 sales 咁樣，即係今日你睇我唔起。我都覺得，咪即係睇我老友唔起咁樣。你點知第日佢係龍定鳳，係咪先嚇？男人好難講啊嘛。雖然我個 friend 唔係女人先難講嘅，屌你老味。 唔係，雖然我個 friend 30幾歲，而家就係一碌七咁樣。跟住但係佢結咗婚啦。佢結咗婚之後咧，而家近排個老婆話要同佢離婚。 嚇！ 結咗婚幾個月嘅啫，其實。 唔撚係喎。 因為要生 BB 啊。 咪唔生咯。 唔係，因為佢上山啊。 邊個上啊？ 個女仔上。 哦。 咁個女仔覺得 如果個女仔上，我幫到手。 係得㗎，其實。 係咩？ 你只要有俾得負擔得起佢組織家庭嗰嚿錢咧。 咁啊唔得啦！我淨係組織啊負擔到啲精液出嚟㗎咋。 呢個真係好客觀，因為咧、女性個睇法就係咁啦。佢需要同你去建立一個家庭嘅時候咧，佢就要佢計啊。建立一個家庭所需要嘅消費，而咁佢就第二個盤算就係、是。究竟你可唔可以負擔得起去建立一個家庭嘅消費？佢其實同愛唔愛你係冇關係嘅。 啊，係係係。 佢嗱，我同各位觀眾，我重複你嘅觀點，佢係同你嘅愛情係唔產生關係嘅。 係係係。 佢只會考慮你究竟你嘅經濟上面負唔負擔得起養起呢頭家。 啱啱啱。 咁呢個一個好現實嘅考慮嚟喎。 係啊。 因為人係物質噶嘛，你唔食飯呢兩日就死噶啦，其實。 啱啱。 係咪先？好客觀啦，係咪？ 7日啦，我諗。 所以個女人啊， 就諗哦，原來你同我生唔到仔，我屋企揾第二個生咁樣。咁、 啊、 最尾就逼到我朋友咧，要轉工揾一份有錢嘅工，就唔做佢而家嘅行業。 咁佢轉咩工啊？之後？ 哦，其實咧，我朋友之前教書揾多啲錢嘅。 哦，焗撚住要去。 係啊，焗撚住教翻書，但我朋友覺得教書冇前途嘛。 教書梗係冇前途，教書穩定咯。 穩定咯，係啦、啊，即係有錢嘅、啊，即係同你差唔多咯。係 啊 係。咁都係個幾好嘅收入嚟嘅、啊，但係我朋友就覺得，喂，做個男人咧、啊，男人嘅浪漫就在於有夢想嘛。 啱啱啱。 做鹹魚嘅男人好撚悶㗎嘛，啊、但係個女人就寧願自己要有一個家庭。 啊。 咁呢啲就無可厚非啊，即係冇得講話你啱定係佢錯嘅，原因就係因為。 但大家之前冇傾好嘅咩？ 最頂緊就係男人都想要小朋友嘛。 哦， 即係想唔想傳宗接代呢啲真係好個人嘅。 絕代就想。 係啊，絕代啊。 傳宗就唔想。 咁所以咧，佢咁啊，最尾個男仔屈服咗啦，咁啊劈咗份工，然後就去做呢啲嘢咁啊。 真係。 咁但係你諗下一個女人，其實佢去到一個年紀嘅時候咧，佢對錢嗰個需要啊。唔係我哋可以睇想像下到， 啊係真 係，因為你講緊嗰個需要係講緊 portrayal 緊佢嗰間大啲屋啦，個、小朋友有生活啦、小朋友教書啦、要讀書、要成長啦、要好多物質生活啦、我可以食雲吞麵，佢、一定要食咩魚雲吞麵係吧？ 係魚居啦， 因為佢嘅要求一定係多過你，咁所以我咁樣我有時經過呢件事之後咧，我反省翻之前嘅日子咧，我見到有個嗰、那個朋友試完俾條女訂咧、其實咧我諗好多女人啊。其实大家唔讲嘅啫，心里边根本就计紧呢条数。 系啱啱啱， 就系、是、你究竟有冇可能同我置到一头价？ 啱啱啱， 吓置到头价我咪跟你咯，置唔到头价我做咩跟你？ 啱啊， 因为对佢嚟讲，人类啊，近排我睇咗一本书叫做《成王败寇》，系阿萧若元写嘅。佢话人生咧，其实咧，除咗繁殖下一代之外，係嚴格嚟講咧，冇乜邊樣嘢係真正有意義，即係對一個社會嚟講。 係係係， 嗱，你話佢講得啱，但係我係唔係講得啱就大家可以再考慮啦。但係你話譬如話咧，我覺得我中意做一個出色嘅攝影師，或者你中意做一個出色嘅醫學家， 對社會冇乜出色嘅醫學家可能好啲。 但係呢啲咧，所謂出唔出色，話點樣先至好出色？其實從你好個人嘅角度出發，對你嘅好係對人哋嘅壞。是吧对人家的坏可能对你的好。 是。 这些没什么客观标准的。是。那么还有呢始终有一天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里面都烟消云散。 是。 始终你留下的东西根本就很少。 啊。 当然你带走的东西就即是消耗的东西很多。所以对这个世界一定是坏多于你的。 啊。 但是呢生仔不同了。 啊。 生仔呢就是令到这个人类这个物种啊。 啊。 可以继续延续下去是吗？ 啊。 咁你所以話真正係有意就只不過係咁樣咯、但係呢個都係所好世界性嘅，對於你個人嚟講冇乜著數所以咧點解而呢樣嘢咧好多時候啤咗落去人嘅基因裏面、你見到你阿爸、你阿爸阿爸、你阿爸阿爸，佢個個都想生仔噶、生得越多越好噶嘛，又驚死咁兩個，所以仲話死咗兩個，剩翻三個咁就好啦咁樣。我哋而呢個基因咧一定係遺傳咗落嚟，所以咧我哋點解咁中意搞嘢？点解男人咁中意搞嘢？呢两样嘢咧又影响到咧，譬如话咧，因为一个女，你发现咧喺咁多种生物里边啊，例如乌蝇咁样啊，佢有粒卵，一飞出嚟佢就识飞噶啦。 啊，系啊，系 系。啲四个动物咧，通常一喺个胎生咁样咧。你冇見過條鯨魚咧，一出嚟要教佢呼吸，唔係會浸死嘅。 啊，冇喎。 冇，跟住識游水 啊 嘛。 仲要識食嘢啊，差唔多。 只有人類呢一種生物咧，係、出咗世之後咧，係、冇任何移動嘅能力嘅。 啊，係啊，係係、 啊。咁、意思係咩咧？其實人類是一種早產動物嚟嘅。 咩咩咩叫？ 早產動物，佢係早產 啊。 佢係早過佢原本出世嘅時候出世。如果唔係咧嘅話，因為人咧嘅大腦發展得好犀利。你見到出世嚟嘅時候，出世嘅時候咧，個 B B 個頭大過人細。 係啊係啊。 咁於是乎咧。如果佢個頭咧繼續變大嘅時候，佢根本出唔到個閪窿。 係 咁於是乎人咪死咯。 係 咁、於是乎咁人係早產，所以佢出到嚟仲要照顧。 啊。 咁根據呢一個觀點嘅時候咧，而一個人咧可以去到識行咧，起碼到三歲到。 係、 啊。再加埋佢懷孕咧，所以咧一個女人計數係計四年。 係。 佢同你嘅感情咧係四年。佢一定由佢，所以啲人咧話生仔之後咧，個女人咧就開始中意個小朋友，就唔中意你。 啊。 又係合理嘅喎。 係、 所以就是男人咧。嘅愛情咧，只係維持十八個月， 係 就是、由佢愛你、溝你、搏完嘢、生完仔， 啊， 咁照顧嗰個部分就冇啊， 明白 嚇，即係呢個係原來係有呢個發展心理學嘅， 明白 嘅結論喺後邊， 啊啊， 就係、是、咁。 不過你講呢樣嘢，我有一個例子，我想講翻。近排咁咧，我啲公司又發生一件事。話説有一個好撚柒碌嘅醫生咧，佢樣好撚衰嘅真係，即係真係，即係你一見到唔撚開胃嗰啲啦，就溝咗一個好撚靚女嘅姑娘，搞大人哋個肚。咁點解可以得咧？原因就基於你頭先嘅理論啦，即係。你想想份量有幾多啊？啱唔啱先？成十雞嘢，我哋份量幾雞嘢，爭就爭好遠。人哋一計計條數話係喎，俾佢搞大個肚都可以照顧到個家，俾你搞大個肚，分分鐘連我要照顧翻你轉頭。咁呢樣嘢係女人左度右度。咁點解香港女人會嫁唔出？就係、是、因為我哋嘅經濟能力低咗，同埋你度嘅嘢度多咗。嗱，你頭先講你要照顧個細路仔咧，要照顧個家庭，要照顧佢讀書。嗰、那個 budget 係好大，到佢揀另外一半嘅時候，人哋都會諗你點解會揀我啦。以前唔同，以前嘅世代就係我哋一齊，橫掂都係咁惡劣咯，咪啤多幾個咯，得又得，唔得忽得啦，係咪啊？即係計埋個死亡率落去，而家唔會噶嘛，即係等於當年打仗，屌你老尾，你上戰場嗰啲，佢係睇個數字嘅啫嘛，佢諗住40% 係香咗噶嘛，或者60% 係香咗，得40% 打到仗嘅啫嘛，但係而家唔係，我要100%嘅。我生個細路出係得一個，但我依100% OK， 100% 得嘅，所以人哋咪雞都條須好大，雞都條須好盡。所以而家女人揀老公嘅時候，就會揀啲真係即係我係你搞唔搞得掂，即係好似你頭先講，搞養唔養得掂我先，養唔養得掂個細路。就算你話咪唔養細路啊，好似寶寶龍咁，我又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啊。阿寶寶龍有一日就跟我講買手袋咁樣，佢話咧近排咧寄一張單張過嚟，屌你老尾又寄都麥撚屎啊俾我，咁咧佢話寄一張單張過嚟，佢話咪買手袋，我話又買，上次嗰個都未開大佬，買咗未用，咁佢話哎呀唔係啊，咁點都要買，咁啊同佢買手袋啦 ，OK 買完手袋之後都即係預咗筆錢俾佢買手袋啦，咁買完手袋之後咧就話想去食啲嘢飲咖啡，咁咧就發覺尖沙咀咧。就即係好逼人啊！即係你見尖沙咀啲 coffee shop 咪即係成日爆曬嘅、，Starbucks 嗰啲，咁啊卒之去邊度飲咧？連卡佛，連卡佛入邊有間 coffee shop， 我話俾大家聽，如果你毫無必要咧，千祈唔好去。佢嘅價錢咧同連卡佛嗰啲嘢一樣。你飲嗰啖咖啡好似嗰啲拜神嗰啲杯仔咁大杯嗰啲，收你嚿幾水咯。你千祈唔好撚去啊！話俾大家聽，佢真係得一啖嘅啫，即係唔係無限添飲嘅，仲要係即係一啖之後你咪再飲咪有幾嚿幾兩嚿咯。女人都咁上下年紀咧，佢有要求啊，對生活有要求，對品味有要求，或者對自己嗰、那個即係意識形態都有要求。你睇下寶寶龍剪頭髮，屌你老尾，永遠唔會去嗰啲咩，即係你永遠唔會見到佢嗰啲咩沙龍。佢而家去嗰間叫 I 唔知 I Call 乜鬼 pub 啊，喺海港城樓下嘅。屌你老尾，我睇咧要加錢包唔敢入去。但係佢個個月去，屌你老尾，我唔知佢啲錢喺邊度嚟。咁即係你見女人係。即係去到咁嘅年紀咧，我哋麻甩就可以好麻甩，揸罐啤酒大排檔，可以一日。寶寶龍同你去大排檔，你真係黐撚咗線啊！除非你如果寶寶龍同你去得大排檔，你一係自己探下熱，一係同佢探下熱，一係你燒撚到黐咗塊聽錯嘢，一係佢黐撚到黐撚咗線。女人到咁上下年紀唔會同你去呢啲地方啊，等於阿妹啫嘛。阿妹，你有聽呢個節目，我都唔介意講。因為第一我不會難為你，因為我真的很疼你，我跟阿妹也不會去大排檔，因為沒有冷氣，我自己也不會去，即是你跟阿妹出街你都不會說啊是的那個地方不如去大排檔吃啊之類之類，你自己都會不喜歡，對不對？ 我 不是 很喜歡大排檔， 哇現在大排檔便宜啊，你 猜不就是咯、 第一大排檔不便宜，第二大排檔環境又差、不如跟他去一間好的餐廳吃，那啊對年紀大了你自己生活有要求的時候，人家生活也都有要求的了。你話至於靚妹嗱，可能十幾歲嗰啲冇噶嘛，即係你嘅要求可能我有一次就同班小朋友咁咧就話去打邊爐，咁佢哋諗住喺邊度打嘅咧？屋企、真係喎，佢以為上嚟我屋企打邊爐，佢話去邊度買嘢食啊？救護士啊嚇，買咩食啊？佢話打邊爐啊嘛，我係啊打邊爐，去邊度買咩食啊？去稻香打邊爐，一坐低我見成班即係嗰啲學生哥好拘謹，我做咩？有一個靚妹。我未嚟過，屌你唔係話，我話你未嚟過，你咪玩鳩我，即係你見十幾歲好可愛嘅，即係有呢種咁嘅感覺喺度啊。但係你三十幾歲你冇啦，啱唔啱先？你乜撚嘢貴價餐廳可能去撚暈曬啦。咁 所以你拍拖或者揾老婆，你通常揾呢啲啊。你到你三十几岁、四十岁，个市场好捻萎缩，等于大提琴啫，大提琴都死兜几嘢，即系冇计啊！即系我讲一单说话俾大家听啊。呢番说话系一个人喺上网 post 出嚟嘅。八岁嘅细路女，你需要讲个古仔氹佢上床瞓觉。十八岁嘅细路女，你需要编个古仔讲个大话氹佢上床瞓觉。28岁的细路女，你任何嘢都唔使讲，直接同佢上床瞓觉。38岁的细路女，佢讲个古仔呃你上床同你瞓觉。48岁的细路女，系你讲个古仔，避免同佢上床瞓觉。嗱， 唔系，事实上就系咁。如果假如咧，我头先讲个个观点系啱嘅，即系讲话大家用呢、這个用遗传嘅，即系用呢、這个生下一代呢个角度去睇啊。你想想一個30歲的女人、其實她是很 close to 她那個高風險懷孕的時間、所以呢為什麼她的市場萎縮了呢，就是這件事，如果個男人、假如個男性也都是將好，其實很多男人都還想生孩子嘛、如果她一定不會去選一個已經很接近生不到孩子的女人去跟她結合， 咁阿大提琴嗰次咧就同我讲，因为我今日只眼就做手术。 系你唔好咁衰啦，呢啲讲埋出嚟。 咁咧佢就话，阿大提琴就话，喂，不如咁啊，我嚟陪你。之后佢知讲错嘢，佢话，唔系，我知你太太喺度唔方便，不如咁啦，如果你有需要嘅，我嚟陪你。如果你去嘅话，即系如果你有需要嘅，你记得 call 我。因为大提琴真系个市场萎缩，第一样嘢就系冇人要，即系你同佢上床要付出好大嘅资源。点解咧？话说佢有一次咧就约。边个啊？边个朋友？我哋都识嘅。咁我等间 off mic 同你讲啦。咁咧就约嗰个朋友，咁咧就出嚟食饭，有下文嘅下话说。 唔系啊，牛啊。 啊系啦、啊，就系、是、 牛牛啊， 就有下文嘅。 同阿大提琴。 系啊，大提琴去过去睇医生啊。咁你知唔知道？话说个大提琴约佢喺嗰度食，佢即刻唔去咧。佢出到去尖沙咀啦，佢话喂，我哋去尖沙咀食饭，咁啊牛嘅飙出去啦，屌你有下文喎、啊，因为大提琴个样都甜咧，头先睇过啦，个样甜不过系大只啲啦吓，咁约佢去北京楼食。 我北京楼唔系好贵啫， 嗰间北京楼啊 ，PP 嗰间啊， 北京道一号嗰间啊，北京道一号嗰间好卵贵啊，大佬。 系咩？好贵嘅咩？ 好贵，真系好贵，我食过真系好贵。 咩？点贵法先？ 你两条友食大约1500至2000蚊咯。 要咁贵咩？ 夜晚黑。 北京楼啊， 北京道一号嗰间啊， 我知 道，系啊，要1500至2000蚊咯，落楼要，真系要啊，我食过一次啊，见捻到个餐牌眼都突嗰啲咯，咁阿牛牛梗系唔制啦，你谂下牛牛个金钻1500至1600，你可以食到几多剂啊？嗱，3-4嚿就一个，你计下数啦，屌！ 不过牛咁样真系唔系几好， 唔系，但系你会唔会去食先？1500至1600，有下文都唔制啦。 咁我睇下同邊個食啦。 唔係啊，即係講係同條女要有下文嘅，你會唔會去食啊？ 咁睇下條女我中唔中意啦。 屌，咁你話同林志玲去食有戒制啦，屌。 咪就係咁咯，所以客觀就係咁啦。即係你問我 大提琴啊嘛。 屌，咁我梗係唔制啦。 咪係咯，仲要分分鐘冇服務添，屌你服務翻轉頭啊，大佬。 咁梗係唔制啦。 咪係咯，咁你即係佢就係計過呢樣嘢嘛。咁同埋而家啲內高市場萎縮到咁嘅時候，你30几岁嫁唔出噶啦，唔係嫁唔出，好撚少人會。pick up 有幾個觀點嘅。首先咧，第一咧，如果你譬如話30几岁咧，你要嫁得出咧，有幾個可能性，我可以推測得到嘅。 好撚靚咯，大波靚女。 大波靚女咧，都只係可以適合拍拖嘅啫喎。嫁係另外一樣嘢嚟嘅，你明唔明啊？ 要性格好，大波靚女。 唔係，而係要有一個觀點，大家都認同，就係大家唔要生小朋友。 啊，咁啊，可能係。 其實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即係反而你頭先我話靚唔靚、大唔大波嗰啲，我嚟交朋友都得嘅啫，係咪先？ 交炮友， 交我個炮友都得嘅啫。即係你講真，同埋你男人，你去到30几岁啦， 乜女都試緊過啦。 咪就係咯，即係周海剛嘅咁一首歌話。 即係廣州，我哋真係乜女都試緊過。你話啲咩招式未試 過？即係你有啲咩特殊嘢，其實你都已經知道曬。其實去到嗰個時候，你可能係揾個盤，大家過埋跟住嗰日子。 同埋可以傾下偈啦。 係啦，咁但係你話所以咧而大家亦。都冇諗住組織家庭嘅，即係咧咁咪 OK 咯，其實。咁而家都要變㗎啦，其實，即係講緊而家最大鑊嘅地方係咩咧？而家啲仔揾唔到錢。 哎，呢個真啊。 咁所以咧。 喂，但係啲仔揾唔到錢，啲女應該揾唔到錢。 又唔係喎，如果我諗大部分老闆都中意請女人嘅喎。 點解啊？ 第一 有靚妹睇下。 女性咧。 當然一個老闆通常是男人啦。 啊 女性呢一個男人同女人溝通呢容易啲。 啱。 即係呢同埋你唔想打鳩佢。 哎呀屌你男人伙计你真係好想喐手啊屌你有 時。你呢男人伙计呢蠢起嚟你真係想兜巴車埋佢。 係 呀。女人你唔想同佢喐手你係想保持有少少 gentleman。同埋呢條女如果醒目嘅電下你呢你嗰日生活都覺得可以覺得有爽啲呀係咪先。同埋即係講真坦白講如果我係中間管理層嘅話即係講同公司砌盤數砌到啱啱好嘅啫唔需要太叻㗎請啲人。 啱。 好睇緊要嗰日返工開心好緊要㗎嘛。人又梗係有私心㗎啦係咪先。第三就係呢女仔呢個忠誠度高過男仔。男仔見到個條件唔好即係講緊個條件唔好嘅時候好容易想走 㗎。 因為佢會其實男人背負壓力又大啲㗎嘛。 係。 佢覺得我唔跳多幾次呢唔搵多啲錢呢我食唔到頭家。女人唔係喎屌我咩開開心心嫁咗佢咪算囉。而家搵個地方任何地時候佢都係覺得 冇咁大野心啊女人。 係啦其實係咁。 啊 啊、即是男人呢就是觉得我做到咁上下嘅时候就唔可取而代之㗎啦嘛。即係有生活新咗一种 我觉得屌你咁渣我都得过嚟啫。太叻嘅唔得太渣又用唔到、中间嗰啲你又唔想用係咪、即係呢中间嗰啲唔喺你度。咁你話女仔唔係喎你見到嗰啲傻傻蠢蠢嗰啲呢咁其實佢又鍾意留喺你公司㗎喎冇乜投訴咁就算囉係咪先。咁所以呢而家嗰個經濟失衡即係個狀態好失衡㗎即係啲女人搵多啲錢啲男人搵少啲錢男人嘅本事低啲女人嘅本事係高啲。女人嘅社會地位高啲男人嘅社會地位低啲。女人係 expect 男人可以養起頭家男人養唔起頭家。咁咪唔結婚囉。 係好對到啊屌。 係啊好撚慘啊咁咪咁咪好 慘。最慘一樣嘢就係連炮友識唔撚到嘛我哋。連屌閪嘅機會都冇啊！ 炮友啊，我唔知道，其實我好笑啊！我有啲朋友係有炮友嘅電話簿嘅。 係咩？ 佢電話簿裏邊。唔 係，我想問下嗰條友係咪有啲錢㗎？嗰、個男仔。 咁有架車咯。 咁啊爭好遠啦！你有。 喂，其實你唔需要好多錢嘅，但係有架車咯。你譬如話你嗰啲普通人揾兩皮嘢，咁咪可以有架車好容易嘅。 屌你啦！嗰啲咁嘅濕鳩車，車條女影撚衰佢啦！人哋而家要寶馬 Benz。 人哋要貪方便啊嘛，屌閪要。 貪，而家車度屌。 唔係，咁你可以喺個車度調。 我試過，好撚辛苦喎。 係咩？ 條女車我添啊，仲要係。 係咩咁嚴重？ 好撚辛苦，真係好撚辛苦啊！屌。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咧，你其實嗰、那個你唔需要話，喂，即係大家搭車去邊度搞咁樣啊嘛，冇咗呢個 issue 嘛，即係佢肯定係過嚟 pick up 嚟嘅，係咪？ 咪的士咪得咯。 同埋，咁的士個女仔要借銀啊。 唔係啊，你揸你坐的士過去接佢啊！ 咁都得嘅。 你即係好老實講，我嗰有嘅車未必屌閪方便嗱。好講，我講幾個例子你聽。你試下派百佳，百佳邊有位拍 啊？咁啊係。 你試下派維多利亞，邊有位拍啊？樓下。你試下派酒店，屌你揸個 Corolla 嗰啲甩頭甩骨嗰啲，屌你老味唔俾你入添啦！屌你派五星級酒店，喂老王送老王啊送貨後邊啊，屌你！喂你送面啊送面嚟後邊，屌你揸下甩頭甩骨嘅啫，影撚衰你見過搬到酒店前面拍架甩頭甩骨嘅 Corolla 未啊？你有你都唔敢拍我啦，大佬。即係你，我啊覺得你有時搭的士又方便啲嘅。同埋呢集搭樣嘢講。話說有個網友就係講有啲麻甩啲嘅即係命題，就講絲襪。定我哋開一集 topic。 唔使咁講，我冇嘢講啊，絲襪呢樣嘢，冇嘢冇興趣。 如果你中意玩絲襪，嗱亂襪癖唔係一個問題。咩叫亂襪癖咧？就係、是、你我講翻説話先，哈拉夫斯特艾賓又出場啦。我哋嘅羞恥唔係嚟自我哋嘅裸體，係嚟自我哋嘅衣服。衣服係存在一種性嘅信號嚟嘅。胸围是女人才有的你不见男人无啦啦戴胸围啊。底裤 T back 的除了我穿之外咁啊好少男人会穿的。咁啊丝袜我未见过一个男人好有型的穿条短裤穿条那些篮球裤穿条黑色渔网丝袜之后穿到高踭鞋出街的。嗱衣服是一个性的色路来的。所以我们见到衣服有興奮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事大家不要覺得有問題、這個我們經常都說、啊、那些變態佬屌你看到絲襪又扯旗變態佬看到空姐制服又扯旗其實那些不是叫變態是你們只是、有一個框架有一個道德的框架去規寫一樣東西、即是等於我見到校服哇靚妹穿校服正的大佬最喜歡了、如果你想買絲襪買得正的第一你平靚正每次都撕爛的你去淘寶買得了即是你每次一見到就嘩屌你老撕撚爛佢之後先屌嘅你去淘寶買。因為一對靚嘅絲襪 我唔知你有冇買嗱，阿寶寶龍有，我唔同大家即係講一啲唔開心，即係擺門嘅説話。阿寶寶龍嘅私物，即係佢而家嘅身形，佢覺得即係佢自己好不滿啦，所以佢著一啲內衣褲唔靚啦。以前佢專著一啲名牌內衣褲，著名牌私物，著名牌襪帶嘅。你見過女人著襪帶未啊？ 睇電影睇過。 電影睇過，你知唔知而家買一對靚真係著到嘅襪帶，真係著到喎嗱。你喺花園街買或者淘寶買啲襪帶係俾我嚟搣爛嘅或者屌閪用嘅啫。真正著到嘅襪帶係真係夾住對私物嗰啲襪帶咧，一對而家大約要1500至3000元不等。真係啊，佢真係個構造係你擸住對絲襪係唔會跌落嚟，咁亦都係好 sexy 嘅，俾你笠喺條裙入面遮住咗嘅，即係只要你拿高條裙先睇到嘅啫。佢所有嘅位置都係好舒服㗎，即係唔會令到你哇好唔舒服啊，著得點。咁套內衣褲要著得靚嘅話，連卡佛喺嗰個而家係二樓啊 ，Apple 後面嗰度啊。咁阿寶寶龍以前係大客嚟嘅，而家就唔係啦。 而家冇搞啦。 啊，你買一啲靚嘅內衣褲，可能要幾千蚊至一皮嘢到嘅。咁嗰啲 lace 係好舒服嘅。咁至於再描述翻絲襪，如果你想買一啲靚嘅絲襪，嗱漁網絲襪，我哋大家都會覺得啊係。你喺花園街買嗰啲就即係交叉交叉，著落嚟會有虛位啊，會跣啊。女人著絲襪最醜怪係咩咧？唔啱位啊！即係你見到啲絲襪有摺噶嘛？ 哦，冇乜研究。 係、你真係你應該睇多啲女人啊！一個女人佢最穿崩嘅係咩咧？第一絲襪穿窿，第二嗱，除非佢鑑衫搣穿啦、即係你著到好崩 rock 咁樣搣穿冇計。第二著絲襪有摺，咩叫有摺咧？對絲襪係唔啱啊！即係佢有虛位嗱，譬如通常你留意一下中環翻嗰 OL 啊，有好多而家都穿崩啊，坐完起身邊度嘅皺折位最出咧，後邊呢個腳關窿上邊呢度， 係啊， 摺起曬一摺摺嘅，靚嘅絲襪永遠唔會出現呢個問題嘅，好貼肉，唔焗身，同埋佢個襪頭嗰度咧，通常一啲女仔著絲襪都係著襪褲噶嘛，但係襪褲啊，你去洗手間嘅時候唔方便啦，靚嘅絲襪係一隻嘅。上面嗰個帶嗰度咧有一啲以前就用一啲嘅佢好似棕榈樹裏面嗰啲纖維咁嘅，就黐住啲肉，令到佢唔跣落嚟嘅。冇嘅話就帶襪帶嘅。而家嗰啲係條膠邊嚟嘅，但係膠邊係啜肉噶嘛，即係吸血啊，啜住啲血就唔舒服，只腳著到紅曬噶嘛。靚嘅絲襪係會透過你嘅腳型。有馬分㗎嚇，即係而家買絲襪你咪見冇馬分嘅，好多絲襪就係絲襪㗎啦，笠落個頭度又得，打結又得，萬用啊！其實絲襪有馬分嘅，靚嘅絲襪係有馬分，有 size 分，啱中國人定係歐洲人尺碼高度，你隻髀嘅粗度全部係有分 size 嘅。嗱，你想買一對靚嘅絲襪俾條女玩咧，我就有兩笪地方介紹，第一笪比較貴啲嘅，咁你又可能。唔捨得次次搣嘅話，就去呢、這個尖沙咀嘅靚卡房，淨係尖沙咀嘅靚卡房，銅鑼灣冇嘅。尖沙咀嘅蘭桂坊有一個內衣部嘅。咁、咧，另外咧比較平啲，亦都質素好啲嘅咧，就係銅鑼灣嘅 Sogo。銅鑼灣嘅 Sogo 咧有一度係專賣一啲嘅漁網絲襪㗎，直係同自己 Sogo 嘅 counter。有漁網啦，有一啲花花絲襪啦，有一啲比較性感啲，譬如後面呢度有一條線拉上去，即係成個絲襪係淺色，但係一條黑色嘅即係邊嘅，好 sexy 㗎，所有絲襪都。阿寶寶龍以前成日著㗎，咁啊，我搞嘢先 著， 著唔係搞嘢先著。咁啊，寶寶龍嗰堆絲襪抌嗰陣時候，我哋都唔捨得啊，因為真係買咗好多好多錢，後屘都搣爛曬先抌，即係因為太貴啦。咁同埋貴嘅絲襪個壽命係好短嘅。即係你唔好諗住話啊，係喎貴會唔會平啲？好短嘅，因為佢真係用一啲嘅絲加埋一啲嘅拉輪嚟做嘅，咁對絲襪摸落去唔會係鞋手嘅。你摸過絲襪未啲女著，你太太中唔中意著絲襪㗎？ 從來唔著。 啊咁啊，你啊真係失去咗呢個興趣啦。靚嘅絲襪摸落去咧係好滑身嘅，即係好似絨面咁樣㗎。唔靚嘅絲襪摸落去先鞋手嘅，唰一聲㗎。靚嘅絲襪永遠冇呢啲嘢㗎。同埋絲襪條花邊個性嘅吸引力係好大嘅，咁你去呢、這個Land Cover買嘅時候就會好多花邊你揀嘅，銅鑼灣嗰間就冇乜花邊你揀嘅，咁另外就係佢 如果你喜意選腳趾的話，啊，即係你對腳趾有另外的興趣呢，有一些絲襪是，令到真係俾你選腳趾用的，在Lancafort 卡佛有賣，即係真係俾你係喺性方面去用的，就不是在性商店買。性商店買的全部垃圾嚟。即係如果你買靚的絲襪，又想女朋友穿得好看，穿俾你看，或者淨係穿啲襪帶啊加絲襪一套的話，去銅鑼灣唔係去尖沙咀的 Lancafort 買得，但係就好貴好貴。仲有一樣嘢，佢哋個試身室是很大間嘅，有成200多尺嘅。佢有埋 sales 喺入邊，個女 sales 跟埋你入去，個男人坐喺入邊嗰度一起試嘅。即係如果嗰個女仔你同佢冇乜交情，你又唔好去嗰度買啦，因為佢真係剝曬衫俾你試嘅。佢剝曬衫教你點戴個 bra 個女仔。 即係佢個 sales 戴俾你睇啊？ 唔係，個 sales 入去點樣幫你女朋友著？ 哦， 啊，即係三個人一齊，譬如 我以為個 sales 戴俾你睇， 咁啊即刻買啦！屌你，嗰好大㗎，裏邊個即係嗰個試身室，佢會個嚇你買過嚟喺嗰度。 我影相啫， 係咩？ 係係。 哦，那個女仔好靚女嘅，近排做嗰，那個咁啊，佢哋會個服務很好嘅，即係你唔會覺得尷尬嘅。即係譬如你話我想個太太著絲襪著得性感啲，或者係點點點點，佢話曬俾你聽嘅，即係嗰度又好隱蔽嘅，個服務一流嘅。咁如果網友想試下嘅話，去嗰度買啦。即係真係你一個好賓至如歸嘅享受。 我跟你講完今集之後咧，好多男人走去嗰度買。 我諗個價錢令到你唔會啦。 啊，係咩？ 買對絲襪千幾蚊。 屌，你點知道我哋啲聽眾冇錢啫？ 咁啊係，好啦， 千零蚊而家收咗税咧。 咁啊係，好啦，拜拜。